one cursed fellow. 1月21日阿欣佢话有啲好重要嘅嘢同我讲，于是我揸住架公司嘅旅游巴去铜锣湾接佢放工，同佢慢慢倾。点知我揸紧车嘅时候，不断同我嘈： 你乜料啊？早晚坐条仔啊！ 喂喂，有咩就停咗车先讲啦！我揸紧车啊！ 揸紧车又点啊？我问你啊！ 佢系咁掹住件衫，佢扯好头发，佢喺度青衣青康路嘅时候，我冇办法唔停一架车停落嚟。点知佢落咗车之后，佢仲系咁捉住我唔放。 你想点啊？死啊你！我真死你啊！我真死你啊！我真死你啊！ 喂，你黐线啊！死白狐啊！收声啊！收声啊！我唔系有心杀佢噶，我时失控嘅咋，我仲好爱阿欣嘅， 好彩未到大年初一咋，年30晚咧，仲可以睇下呢啲打打杀杀。如果唔系咧，听日你睇呢啲咧，阿妈咧就叫你即刻同我熄咗部机去，以后唔好再睇呢一个咩鬼节目，系又血又剩，系初一大家利是咩系嘛？咁啊睇埋今晚啦。头先咧多谢晒啦，阿 Bowie 啦，就饰演入边咧嗰个阿欣嗰个角色啦。哇，佢都有啲料到噶喎。都是發揮緊本性，我覺得佢都 嗱你唔好亂講呢啲嘢。 花姐成日有道啊，你 係啦， 有道我哋要講呢啲嘢。 咪傻啦， 都幾煩得下嘅喎，真係係咪啊？咁另外阿 Armin 咧就飾演翻即係嗰個兇手啦，嗰個角色啦。咁頭先聽呢一段聲帶啦，當然啦，唔知道真正嘅人係咪咁樣講嘢啦，但係即係我哋睇翻啲報紙嘅報導啊，綜合翻咧大概佢哋嗰個性情啊。就係咁上下啦，即係起碼應該咁講，係個喺呢個兇手講翻出嚟，佢所形容嘅呢一個女朋友，呢個叫前度女朋友，因為當時佢哋其實已經係叫做半分手狀態， 嚇 藕斷絲連啦，我咁講，你知你最興噶你哋， 哇，有你啦， 又藕斷絲連， 拉住楞住陣皮嗰啲咧， 花姐是經常有道啊， 即係楞住咩皮咧，即係咁講咧， 即係有道啊，要啊。做咁嘅角色係咯，其實我哋好乖㗎。 你話係得㗎啦，你唔使講咁多㗎啦。咁當時其實佢哋應該係叫做半分手狀態嘅，就喺度藕斷絲連啊，拉拉扯扯咁啦。咁所以咧，就呢一個我哋嘅位咧，譬如話兇手，兇手嘅位咧，其實事後就同警方咧落口供嘅時候咧，佢就供稱翻成件事咧點樣發生嘅，點解佢要最後殺咗呢個女仔咧？就因為佢話當時1月21日嗰日嚇，咁啊就係、是。其實亦都係女仔失蹤嗰日啦嚇，就係年26係咪？咁佢就咧誒，佢話就係阿欣咧約佢出嚟噶嚇，唔係佢約佢嘅。咁佢嗰時咧就仲喺呢個機場做緊呢個巴士司機、城巴嗰啲司機係咪啊？旅遊巴 保安 公司 嘅旅遊巴司機， 機場保安公司旅遊巴司機。咁話説咧，佢當時咧就係揸住呢個旅遊巴咧。就去咗呢個銅鑼灣接呢個女仔放工，哇！揸個旅遊巴接人放工，咁亦都有個講法，就因為佢當時咧咁啱咧，佢個旅遊巴咧就要載一個同事去銅鑼灣，又咁啱就有個順風車啦，咁啊車埋呢個女仔咧，就叫佢上車，咁然之後因為佢又要交車翻去公司啊，所以咧佢就好順路咁樣就點講啊，載住呢個女仔就一齊翻公司，然之後就諗住再搭翻車出嚟，喂，其實都幾複雜下，我覺得使唔使咁複雜咧？佢點解唔直情翻咗公司之後再約呢個女仔咧？有啲 QK 喎，我覺得呢度 複雜啲咯，我就話。 之餘，即係純粹係想早啲見多佢兩面，咁啊跟住索性我橫掂都去咯，銅鑼灣咪去埋聖保路，即係接攞個中間位去接佢咯。 嗱，呢一個咧好關鍵嘅，點解咧？佢後期咧，你究竟呢一個人係謀殺定係誤殺一個最主要？你知啦，我哋。唔係我哋，即係佢哋兇手嗰啲。喂，大佬，我唔好理我真係有殺定冇殺先，我幾大都話唔殺噶啦，係咪先？冇人會咁，即係除非你真係哇，即係對自己所做嘅嘢十分之悔恨，要用呢個終身嚟懲罰自己。如果唔係，幾大都死都會撐係唔殺噶嘛。咁所以咧，佢究竟 是不是想去這個約會呢，他是不是預了一個佈局要去殺這個女仔是最重要的嘛。那我就想問你兩個覺得他如果揸住一個旅遊巴去接這個女仔啦，他會不會都有可能是真的是佈了一個局呢？但他如果在旅遊巴去做任何事不是很容易被人發現咯，旅遊巴喎，公司喎。 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如果係我而家睇佢有啲佈局嘅喎，我又覺得即係有啲佈局之餘。 但諗唔通佢揸個旅遊巴去點樣有個佈局？ 咁有時有啲嘢就算佈局都可以好自然嘅嘛，即係做到又扮，即係故意扮到好自然地去，即係個佈局。 咦？咁似我哋上次講夢遊殺妻咁樣。即係佢做啲嘢 扮 到好似冇可能咁蠢嘅，但係原來佢真係即係玩反心理， 又或者係咁樣都未定。 咁深喎， 甚至同埋就算好似佢話齋，即係究竟嗰個動機、嗰個約會等等，係唔係佢所講嘅咧？我有兩睇咯。 但係呢啲應該係你意思話佢根本就冇去接過呢個女仔。 唔係，我意思係話即係話佢講到個女仔主動約佢啊、扯佢啊等等，究竟？佢講啫嘛， 係邊個娶邊個 啫？係啊，邊個娶邊個都未搞掂，而家根本係，因為本身而家佢哋分咗手噶嘛，佢哋分咗手，甚至依個女嘅有另一個男朋友噶嘛，或者係甚至 阿嘉欣有另一個， 仲有三個性伴侶噶，即係另外啲性伴侶噶嘛。 等下先，嗰位係 啦，即係後話先。 我知 性伴侶嗰件事好複雜。 即係意思，佢一定本身而家個唔係，因為成日講翻轉頭咧，由應該由開始講，本身個要逆轉個位置逆轉，就話開頭。請個女娶個男嘅先嘅，即係初認識的時候，係個女嘅就話：喂，不如你做我男朋友等等啦咁樣。 呢個都係男方講出嚟啊。 唔係呢個又係佢講啦。咁所以如果佢唔係當然亦都有同事講話佢嗰個女仔好搶，搶得好勁。咁你唔好理，總之一齊咗先，真係一齊嘅。咁但係後期係大家因為性格不合等等而又話分手又話成，咁跟住分咗手。咁個後期邊個娶邊個咧？喂，咁如果我覺得個女嘅，既然我都有仔有其他，我做咩要仲要同你一齊呢？ 哎呀，唔係噶，我認識好多女仔咧，佢只不過係志在身邊有一個噶咋，即係我唔可以零咯。但我真係最娶最想嗰個咧，唔一定好多都唔係身邊嗰個噶。即係佢總之佢一定要，譬如佢用利用呢個男仔嚟到去令對方妒忌啦，或者令你後悔啦。 有呢個可能。 你唔要我啊嘛？你睇下我而家呢個幾正？ 未必，純粹係擺咗個最佳位置喺側邊。 係啊， 即係有個後備。 係啊。 咁總之佢 approach 嗰個咧，就可能本身有女朋友都唔出奇嘅。 嗯。啊。係啊，所以我哋不如講翻啦。嗱，佢當時咧，佢嘅口供啦，就係話佢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就因為個女仔嬲佢。要傾一啲嘢喎，唔知傾啲乜？傾酷煲啊，定係乜嘢咧？咁佢冇明白。 兩個故事啦，有第一個係酷煲啦，有第二個故仔就話係個女方遇到一啲麻煩，就係以前啲情史大陸嘅麻煩，而需要個男嘅去幫佢手啦。兩個版本啦。 咁但係頭先車入邊嗰啲對話咧，就係呢個阿偉咧講翻出嚟嘅，就包括咧就係話嗰個阿欣咧就好憎佢咧，就揾人查佢條仔，即係佢個男朋友。 當時嘅男朋友咩？陳柏圖。 時任男友 陳柏圖咧，原來是一個魔術師。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前一排有一個聖誕老人大賽係嘛？唔知澳洲定邊度搞唔記得咗。咁佢係攞冠軍嘅，即係陳柏圖係一個魔術師，但係佢又參加嗰個扮聖誕老人大賽。 芬蘭 啊，佢就攞咗冠軍嘅，即係一個咧都幾有才華嘅男仔啦。咁嗰時咧，陳柏圖咧其實佢都後屘都有上庭啦，就都有講翻佢呢個女朋友，就原來識咗一個月到咋，喺網上識添啊。 網上識一個月，跟住正式拍咗都唔夠三個禮拜。 嚇！咁呢個女仔亦都係成日阿欣成日喺屋企瞓覺添嘅，佢就話咁anyway 就呢一個。阿欣咧當時就有一個咁嘅男朋友啦，佢就有一個咁嘅處境啦，但亦都咧跟咗呢個偉咧就上咗佢嘅旅遊巴啦，就呢個前男朋友啦。咁阿偉咧就話當時咧阿欣咧就鬧佢點解佢要查佢男朋友啲嘢啦。咁呢度我都覺得啲奇怪嘅，如果我係個兇手，我梗係引落陽線啦，我唔會講呢啲嘢出嚟噶嘛。對車上嘅對話鬼知啊？佢點解要咁戇居話俾人聽個佢自己係有查過呢個男朋友佢男朋友啲嘢咧？咁對佢嚟講好唔著數嘅喎， 同埋都幾得意咧，即係其實又諗翻轉頭，係 咪有反心理咧？ 唔係好多，唔係有好多位其實有得斟酌，即係話首先如果係女仔，即係我諗有某部分男士咧都曾經會分咗手想酷煲，或者分咗手想 友誼波， 唔係友誼波，即係譬如對傾一啲嘢，即係譬如所謂傾或者係處理一啲嘢，通常 我見到你哋諗起呢啲嘢， 唔係通常嘅女性咧。 會好小心嘅，即係好保護自己。 一啲啫， 唔係好多都係，唔係我識好多都係，就算唔係即係如果佢好，如果佢好決絕，即係嗰啲好決絕嗰啲咧，即係我意思話好決絕啊，佢會好小心，佢會眾目睽睽揀一啲好。即係大間大路， 即係大間大行， 唔會亂咁。譬如我約你，哇，去邊度？哇，唔通去牛尾潭你度去啊？ 即係更甚唔會上你架車啊？係 啦，咁上你架車咧，你咪 留下大家樂算啦。 佢咪去咗，係啦，佢就會銅鑼灣咁。點解唔揾個地方飲杯嘢咧？點解唔去嗰度傾咧？ 喂，講真，嗰度聖保祿附近咁多公眾地方，麥記。KF 當時做 KF， 甚至當你上南華會嗰度靜啲。 喂，係喎，你哋咁講令我諗起一樣嘢喎。咁即係呢個女仔，如果佢當時咧見到呢個男朋友前男友啦，佢係揸住個旅遊巴嚟咧，佢會冇咗個戒心嘅。咁如果佢揸住個私家車嚟咧，佢嘅戒心會大啲，因為佢揸住個旅遊巴，其實佢仲翻緊工嘛。咁佢上去架車，咁你去得邊啊？你唔通揸住個旅遊巴殺咗我咩？佢個戒心會低啲。 可能係都唔奇。就我就即係引出呢點就係話。通常啊，大致上如果真係好決絕或者即係唔想有任何嘢嘅女士咧，正常都係會咁。 正常會咯。 係啦，即係就算好小心。 就算我係一個朋友嘅身份，我如果我遇到有個女仔會遇到啲情況，我都同佢講：你點解？你不如你去啲大街大巷茶餐廳又好，就算喺街邊都好，人來人往，起碼有啲咩事。旁邊的人會見到嘛？ 咁尤其咧，原來呢個女仔曾經咧就同佢嘅朋友咧講過咧，就話佢話呢一個阿偉咧，佢話覺得呢個人有啲危險啊。 係啊，冇錯啦， 係咪啊？ 咁樣先奇怪嘛，就係、是。係啊。 咁即係佢應該咧嚟講咧，雖然大家分咗手啦，咁佢嘅心咧應該係會對呢個男友咧，即係阿偉咧，佢應該係有一陣戒心喺度嘅，我相信佢。但係咁點解佢又會咁隨意就上咗個旅遊巴咧？係佢真係好想有啲嘢同阿偉講清楚啊，還是定係還是阿偉逼佢上車咧？ 定係阿偉嗱，即係因為其實一路都有講就係話，因為呢個女仔本身係讀緊書，本身亦都係做緊兼職。 嗯。 佢係需要啲錢嘅，相信即係佢都要賺錢。 係咯，要賺錢。 咁係唔係因為話呢個交往過程啊，偉都有幫佢。 哇！唔止幫喎， 唔係即係俾錢啊，供給佢啦， 俾曬租。係 咪其實又係呢啲咁嘅誘因而令到佢哋仲可以繼續落去咧？ 即係或者有第三個 point 又可能就係話我正話所講，其實有一個隱性嘅困難，即係嘅原因。 唔係阿魔術師都會唔會都有啲幫到佢啊？不知道啊，呢一個我就唔講啦。但係即係我又冇諗到錢嘅問題喎。反而我又覺得佢 都有我，因為我一諗就諗起，尤其是呢個年紀嘅女仔，尤其是佢既然都做得兼職，同埋都之前個男嘅又供給佢咁多嘢，咁其實呢件事又冇壞啊， 係 嘛？ 同埋你諗翻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大專生，你係本身家底係可以嘅，你係唔需要出嚟做兼職嘅喎。 冇錯啦。 因為你哋嗰個收兵論咧，令到我想起呢個女仔咧，因為事後咧，我哋一間或者第三 part 講多啲咧，佢嘅性關係啦。咁究竟佢嘅性關係係建立於乜嘢咧？純粹嗰種pure love 啊，還是真係又係建築喺呢個金錢上咧？即係有錢先同你搞嘢咧？或者要買嘢俾我先會同你上床咧？咁我哋要去研究一下嘅，因為呢個女仔嗰個本身嗰個佢自己一啲即係佢做人嘅方式或者。佢同呢個男呢個偉嘅關係其實都幾緊要。或者佢喺呢一個車上面咧，即係咪失控到？正如阿偉所講，係佢發曬癲，發癲到咧，佢係錯手殺咗佢咧嚇。咁呢個女仔係咪真係咁容易發癲嘅人咧？咁阿偉所講就係啦，就話佢咧平時好地地㗎。你哋有冇啲識過啲咁嘅女仔咧？好似即係正常嘅平時講嘢，但係咧到某啲位咧，佢又唔知點解情緒失控啊，或者係因為種種原因啦，唔好計即係吸毒嗰啲先啦，即係有一啲就係會無端端發癲嘅喎，又扯你頭髮，又掹你件衫，有冇遇過呢啲咁嘅殘雞英咧？ 嗰啲都有嘅，咁又係即係嗰句咯。 佢即刻冇曬魅力嘅咧，殘雞英。 唔係睇佢癲嘅程度係點咯，同埋睇佢癲邊方面咯，即係有啲人嗰個叫可能有啲鬱躁症，即係個躁狂症等等嗰類，或者壓力好大。或者生出咁樣，咁都有嘅，實有。我聽個女仔突然間，哇，好惡咁鬧人爆粗咁，成呆咗嗰下，即係哇，原來咁犀利嘅咁樣都有嘅。 啊，賣人唔識嘅，你唔識嘅。 唔係即係我話都，你都有遇過呢啲係嘛？ 遇過。 你人咁多年都點冇遇到咧？ 有冇死喺你手上後尾？哇！有冇順服到佢咁樣？ 呢啲 冇順服到，都費事啦係嘛？都唔係你嗰杯茶。 唔係我杯茶啦，係根本都唔係。 因為即刻反感喎，其實都。 都會。 即扣分咯。 哇！突然間 扣分咯。 有啲咩事？ 你突然間會跳掣嘅嗰下嘢，你都咩啦？反艇啦，哇！仲使。 即唔係貪佢真性情㗎咯呢啲。 是啊，有啲跳掣跳 唔係你真性情是兩件事嚟噶嘛？你譬如話有啲可能你只係講錯一隻字都會當街發你脾氣㗎呢、這個世界。 係有時你睇到咩十四巴港女嗰啲咧，哇！真係你又唔好講啦，太極端啦。 十四巴嗰個極端就係，但係有啲係真係我嗱，即係小弟自問，亦都認識過一個，真係只係講錯咗一句好簡單，但其實會 trigger 到佢，即係我後屘時候 find 到咗係一啲童年嘅唔開心嘅嘢。 哦撩中咗神經， 一撩中當初嗰陣時，我記得喺中環嘅，仲要係 喺街度大吵大鬧嗰啲啊！ 哇，我喺街度大吵大鬧，咁跟住好多同人圍觀咯，結果咪 係咯， 係啊， 都有時見過呢啲女仔啊，都哇，我心諗哇，你仲唔快啲飛咗去咁咯，都會覺得。 其實我之前有一個女，好耐之前啦，好耐世紀之前有一個女朋友就係咁嘅，即係性 想俾佢俾紙巾你啊， 性格比較都係 又係剛烈啲， 可能後生，但係當時就後生，佢一爆發咧。即係佢又好犀利嘅，即係我甚至都唔怕講啦。係 點啊？ 試過即係譬如我哋男人就唔會喐手咁樣，俾佢打，由佢打。 哇！俾你一錘揼埋你都死咗啦。 由佢打。 即係如果你反擊啊？ 佢打我咁咪由佢打咯，打到佢消咗氣咪算咯。 但係跟住拜拜㗎啦呢啲。 唔係嗰時都仲繼續一齊，但係覺得哇咁樣搞法咁你點咧？ 哇！原來呢個咁狂野㗎，呢個床上面唔見你咁嘅係咪啊？ 哇！有道理，有你阿媽啫，係咯。 唉，真係啊！我講出你心聲呀。 唔係嗰個性情太即係嗰個脾氣太犀利啦。當時咁當然大家可能年紀大咗幾年之後，佢改咗都未定咁唔知嘅。但係當時大家都後生， 係 好犀利。 係咁，但係呢一個位咧，其實佢同阿欣咧都同居過十個月嘅喎。咁咧就喺2007年嘅時候咧一齊同居嘅。咁嗰時咧就因為阿欣咧就原來都有少少頭先咪話阿媽賺得好緊要嘅。但係原來阿欣咧就喺阿偉面前話咧，阿媽咧成日打佢嘅，佢就唔開心喺屋企嚇，唔知真定假啦呢啲。咁就想離開屋企啊掣肘啦咁樣，就話不如我哋一齊同居啊咁。 呢個咪又係我哋之前講嗰樣嘢咯。 陳鳳兒皇后嗰樣嘢咯，即係屋企唔開心，即係街市皇后。街市皇后屋企唔開心，想早日 後生離開屋企 啊，揾個竇 出嚟住，或者甚至結婚， 揾個錫自己嘅人即係陪住啦。總之係咪？ 但係佢就未去到阿皇后嗰種愚蠢，佢仲有少少聰明。因為佢讀咗書多嘛，佢覺得佢仍有選擇空間啊！ 即係阿嘉欣係嘛？你講 係啦， 嗯， 而且讀緊大學啊，大 學大專未一定係大學， 即係大專啊，即係 有翻上下嘅智慧啊嘛！ 我強調話大專同大學始終係兩個 level 啊！ 你 get 錯咗我個 咩 啊？我讀緊大專同大學嗰啲咧，多選擇啊嘛！你唔明啊？大把 兵， 我有乜需要嗱？我都唔怕講啦。即係雖然死者為大，但究竟當時死者揀呢個男嘅時間係咪因為第一佢年長啲，同埋咧就係個經濟基礎，有可能，因為同輩嘅可能就算係好愛你或者好型仔，未必有個經濟基礎 因為呢個男仔都成37歲啦，佢哋相差成15年嘅喎，係嘛？ 係啊， 我哋之前係咪好似講過一單又係咁樣，即係個女仔係貪個男仔嘅經濟基礎因為講得太多案啦，已經唔記得咗邊單嚇，即係有好多都係咁噶嘛，即係話佢揀佢嘅原因咧，就因為佢有錢，唔係嗰啲叫咩，即係可以起碼佢要錢嘅時候， 即係經濟有因啦， 佢可以請佢食飯啊，或者有時未必現兜兜過手嘅， 而家交租啦， 收埋個手袋， 買嘢啊，係咯， 睄一睄個手袋，你會識得自己去買俾我啊，咁樣嗰啲啦，係嘛？咁啊，呢一啲都係一個誘因啦。咁但係究竟喺呢段感情裡面，其實係邊個放棄邊個咧？即係呢十個月咁快就玩完啦，咁個男仔所講咧就係話佢頂唔順個女仔嘅嚇，咁我哋一陣翻嚟咧就講多啲佢哋之間嗰、那個，即係再推前少少佢哋之間嗰個恩恩怨怨係點樣而點樣最後導致到呢一場咧喺車上面嘅罵戰啊，所謂最後咧導致咧死亡。但係咧其實阿偉咧佢講過一樣嘢咧，佢話呢個幾恐怖，我覺得佢話因為點解佢要切咗佢嘅手指頭咧？個手指因為佢話咧，當時阿欣咧就係咁，你知道女仔一塊喺癲上就搲人啲啦嘛，係咪先啦？咁啊，佢話喺個身度係咁搲，咁搲。咁佢咧，其實佢當時咧 佢揸咗旅遊巴翻去之後咧，但係佢條屍其實喺個旅遊巴度噶嘛，因為殺咗佢啦嘛，佢就揾啲黑色膠袋咧笠住佢先。咁個車上面又有黑色膠袋嘅喎，究竟膠袋係咪一早準備嘅咧？一陣間研究一下嚇。咁佢就咧將佢擺條屍喺個車度之後咧，佢就交翻嘅車翻去公司。咁然之後咧，咁佢要處理條屍啊嘛，點算咧？咁就話佢係租，有一個講法話佢租的士，有一個就話佢截的士，我都唔知係截定租啦。如果截咧都幾奇怪，凌晨半夜三更攞住一個大嘅黑色膠袋，好似個人形嘅物體咁上咗個的士，擺個車尾箱，跟住叫你載我去車呢個咩牛頭尾，跟住放低一個咁嘅物體，再上哇咁嗰個司機都唔出聲嘅點解？同埋點解冇上停嘅咧？咁所以我懷疑佢係咪即係截係咪嗰啲咁嘅租的士？ 真係租喎， 租車未必係的士。 租車係嘛？ 係啦，即係總之租架車，即係 call van 租咗，跟住同個司機講就嗱我用你架車，譬如三個鐘， 自己揸架車啦， 自己揸，跟住三個鐘之後我喺邊度交翻低架車俾你，咁就 因為冇呢方面資料啊，應該依啲人應該會上庭噶嘛，我估係咯，就唔見佢哋有上庭講呢啲啦。咁總之咧，反正就係佢將嗰條屍體咧，佢就運咗去呢個牛潭尾半夜三更喎，跟住咧佢擺低咗之後咧，佢係將個車還翻嘅，再問朋友借車，咁啊好轉折嘅咧，我又覺得，因為佢咧就將條屍咧，將佢屍體咧，其實擺咗喺個路邊噶嘛，佢話。咁然之後咧，佢就再問佢好似話一早咧問咗朋友係借咗一架車嘅。咁我又唔知點解佢一早又唔用呢架車咧，又要點解又要中間又要咁 shift hand 去又租架車咧？我唔明呢度啦嚇，唔好理佢啦。總之咧，佢其實佢曾經咧就再接翻去現場，將佢個手指啦頭咧係切咗佢，因為佢諗起咧，佢揾佢個手指係咁搲佢衫咧。咁佢都有冇聽東頭啊？應該 纖維 都諗起咧，佢個手指咧會留咗好多佢啲指甲啊、啲纖維喺度喎，即係唔係指紋咁簡單，所以佢先至有呢個舉動咯。跟住哇，我心諗咪夜媽媽走去，佢話佢係亂咁切噶咋，即係可能即捉住隻手就係咁， 即摸黑切啦，簡單啲講。 幾恐怖嘅，諗下呢一個過程，諗起都心寒真係。 演翻一個視像版好 咁樣，真係好恐怖啊！真係要揾阿炮灰嚟搞，跟住攞隻手十隻手指攞去邊啊？個手指頭。嗰個袋裝住咁， 可能抌曬山 喺附近掟，哇！真係好變態啊！我覺得，咁呢個人都唔少嘢喎。其實佢個冷血程度有冇得咧？ 都係， 即係嗱，佢又講到自己係唔殺噶嘛，即係突然間失心慌嗰啲咁樣因為要擺脱佢嘅糾纏而唔小心殺咗佢。 我成日覺得咧，殺人都唔恐怖，係處理 嗰下 係啦，嗰下先心寒。 嗱，佢咁樣去處理屍體，究竟係一早諗定曬呢啲？嗱，如果諗定，應該諗埋嗰個手指點處理啊，唔使再折返現場啊，係咪啊？咁突然間又要折返現場，突然間發覺自己做漏咗嘢，咁係咪即係心思唔係好細密，還是係根本冇部署過咧？成件事係突發性嘅咧？ 有部署，我覺得有一半。 你覺得有一半？ 因為一半嘅部署就係揸旅遊巴去聖保羅接佢，跟住原身可能諗住接佢翻。機場咧放工，跟住可能就係話借個 friend 架車咧去遊車，我之如此類。 但你好容易俾人見到噶嘛？你載住佢喺個巴士度咧，咁你翻到有同事有剩噶嘛？咁啊見到個嘉欣喺個巴士，咁你點樣走得甩咧？人哋有人證物證噶嘛？呢啲唔係好 make sense， 我覺得呢個唔係好 make sense。 我覺得其實佢可能真係晨早諗定去僻靜嘅地方去。佢未必可能嗱，我呢個純粹我估，未必真係當場諗住。真係殺佢嘅，但係可能有好多機緣巧合之下去到咁咯。 即係我直接啲講啦，男人衰格就想喺呢個牛潭尾打翻場友誼波，跟住先至去諗。 這個、就係我， 即係佢原先諗咗牛潭尾呢個地方啊。 唔係我諗定㗎嘛，諗定我絕對同阿齋藤直情係諗嘅一樣嘢，就係我譬如講一句話，臨別秋波，即係我咧呢條秋波，我臨走我都。搞你一鑊啊！跟住再掙佢，可能擺低佢流痰尾，跟住就叉下出走 咯。係啦，就似係郊野公園消失我。 係啦，即係嗰種羞辱佢啊，唔係殺佢，可能係咁都未定。 即係你話原先佢車去呢個旅遊巴係， 可能係 直情車去嗰度啊？ 呢個我搞嘅，呢個我係啊，可能搞咯。 係啊， 或者羞辱 佢翻。 咁又唔係喎？嗱，佢哋一路沿途咧係翻去機場喎，如果唔係點會青衣落車鬧交咧？冇呢個計劃喎。 咁就係嗰個鬧交唔係計劃嚟噶嘛？ 即係個鬧交就係個女事主鬧交。 我知道，但係佢未鬧交嘅時候，佢本身嘅車嘅方向係去向機場啊嘛。 係啊，你啱啊，你車緊去嘅時候，可能中間個男嘅係咁話：，今晚即係還掂，即係我嚟得接你，跟住又大家有得閒，咁不如我哋去遊下車，我食下飯，或者之如此類，之如此類。即係初頭嗰堆説話可能就咁樣嘅，跟住個女覺得搞錯。我已經有條仔，我仲要陪你去咁樣。 所以就因為佢唔肯，即係佢可能唔肯咁做，所以佢就唔落車唔轉車，就監操成架旅遊巴駛走。 好混亂啊！我而家 明唔明啊？ 好混亂啊！我接受唔到咯。但係如果呢、這個你頭先所講嘅嘢咧，就似乎同呢個阿偉咧事後講起呢一個女仔啦，阿欣啦，同埋即係佢個男朋友啊陳柏圖咧，講阿欣嗰個性情啊，佢嗰個對性啦嗰、那個。開放態度啊，嗰啲我又覺得唔係好講得通啊！呢個點解咧？陣間翻嚟再講啊，講呢方面。咁我哋然之後再講翻咧，阿偉嗰個最後嗰個結局究竟係點咧？佢係誤殺定係謀殺咧？你覺得係誤殺定謀殺咧？大家可以自己討論一下先。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是东头湾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